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小时开始，每周日晚九点，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常年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北京时间21:01，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于云。今晚呢，要为您介绍两场近期很值得我们期待的演出。我们先来说说这周三，也就是3月14号，意大利指挥大师路易斯将会带领丹麦国家交响乐团携手打击乐演奏家李彪登台国家大剧院，为我们带来瓦格纳、尼尔森、理查施特劳斯等大师的作品和中国作曲家郭文景的经典之作。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他们这场音乐会的开场曲《漂泊的荷兰人序曲》。我们先来认识一下3月14号将登台国家大剧院的这支乐团，他们是丹麦国家交响乐团，成立于1925年，至今呢，他们已经成为丹麦乃至北欧地区最有影响力的交响乐团之一了。在90多年的历史当中，丹麦国家交响乐团跟很多著名的指挥家都有过密切的合作。2014年，丹麦国家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西班牙指挥大师布尔格斯去世，意大利指挥家路易斯接替了他，成了乐团的新任首席指挥。那么这次呢，来国家大剧院就是这位指挥家带队丹麦国家交响乐团的。 在这周周三音乐会的上半场，乐团以《漂泊的荷兰人》序曲拉开整场音乐会的序幕。瓦格纳的经典歌剧《漂泊的荷兰人》序曲旋律雄浑跌宕，弦乐声部对海面上滔天巨浪的刻画，听起来很有听觉的震撼力。丹麦国家交响乐团呢，将通过这首经典的歌剧序曲展现出乐团磅礴的演奏气势。3月14号音乐会的下半场，丹麦国家交响乐团还将演奏中国作曲家郭文景创作的打击乐协奏曲《山之祭》和德国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的交响诗《唐璜》。打击乐协奏曲《山之祭》的演奏当中呢，演奏家李彪将会担任打击乐的独奏声部。这部协奏曲是郭文景先生为纪念汶川大地震而特别创作的，很值得一听，非常震撼。而理查施特劳斯的交响诗《唐璜》则是施特劳斯在1888年创作的经典之作。这首时长不到20分钟的作品给交响乐团的各个声部都提出了非常高的技术要求。我们听到的就是理查施特劳斯的《唐璜》。这部作品的旋律很复杂，刻画了唐璜的经典形象。唐璜是一位在西班牙家喻户晓的传说当中的人物，他以英俊潇洒风流而著称。他的一生当中周旋于无数贵族妇女之间，在文学作品里呢，他大多是被用作情圣的代名词的。那么施特劳斯的这部交响诗《唐璜》呢，把戏剧性和音乐性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让这部交响诗成了音乐会上最常被上演的理查施特劳斯的作品之一。 是一位在西班牙家喻户晓的风流青年，早在维也纳古典时期，作曲家莫扎特就曾为他写过著名的歌剧《唐璜》。但是理查的这部作品和莫扎特的作品又不完全一样，他取材于匈牙利诗人莱瑙的同名诗作。在莱瑙的笔下，唐璜不再是那位花花公子，而成了为追求理想当中的女性去冒险、憧憬、幻灭，最终死于非命的一位浪漫主义形象。这部《唐璜》是理查在1889年他25岁的时候完成的第一首交响诗作品。当时呢，他正沉醉于瓦格纳的音乐里。1889年，他申请了专研瓦格纳歌剧的拜洛伊特剧院的歌剧指导这个职位。正好呢，那里准备上演《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于是他就爱上了《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并成功的谱写出《唐璜》这首交响诗。理查施特劳斯谱写的《唐璜》虽然有瓦格纳音乐的影子，但是呢，也已经显示出他独特的个人的风格，那就是火山爆发般的激情、优美的旋律、高超的配器的手法和绚丽的管弦乐的色彩，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家大剧院节目。刚才呢，我们说的是这周三来自丹麦的国家交响乐团的音乐会。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看这周四，也就是3月15号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的演出。著名钢琴家普莱特涅夫将和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带来一场精彩的音乐会。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呢，就是由这位钢琴家也是指挥家普莱特涅夫于1990年创办的。如今呢，这支乐团已经成了一支世界一流乐团。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他们在3月15号国家大剧院音乐会当中的开场曲，斯特拉文斯基《火鸟组曲》当中的《火鸟摇篮曲》。斯特拉文斯基的芭蕾舞剧音乐《火鸟》创作于1909年，它是为加杰列夫的俄罗斯芭蕾舞团特别创作的。这是一部很有想象力的、色彩瑰丽的浪漫主义作品，受到了人们的一致称赞。这也让斯特拉文斯基是一炮而红。那么这部芭蕾舞作品呢，不仅是他的突破之作，也成了他和加杰列夫的合作的开端。之后呢，他在1911年和1913年分别创作了芭蕾舞剧《彼得卢什卡》和《春之祭》。这边我们听到的就是《火鸟组曲》当中的著名段落《魔王卡茨之舞》。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饭店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店资讯。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于今年4月15号正式开幕。今年的电影市场创投项目征集数量再创新高，累计征集项目722个，其中悬疑惊悚犯罪类作品数量居首，共有154个。本届电影节的北京展映活动将于4月6号到22号在北京地区32家电影机构高等院校举行。该板块中，系列饕餮单元让影迷可以在大荧幕上重温经典大片，一直都是最吸引人的保留节目。在近几年展映的影片中，既包含《星球大战》《异形》这样延绵数十年的伟大系列，也有《哈利波特》《变形金刚》《碟中谍》这样的当代流行经典。本次《X 战警》系列以套票形式一次性打包8部影片，其中包括正传3部曲《X 战警》《X 战警2》《X 战警3》《背水一战》，前传3部曲《X 战警第一战》《X 战警逆转未来》《X 战警天启》，以及2部外传《死侍》和《金刚狼3》。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感悟艺术，提升品味，收获快乐。改变从这里开始，从每周一小时开始。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让艺术改变生活。 欢迎继续收听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于云。今晚为您介绍的是周三3月14号丹麦国家交响乐团和周四3月15号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的音乐会，也特别为您准备了这两场音乐会的门票。您可以关注于云的新浪微博于云974来留言索票。让我们继续来说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的演出吧。这次呢，跟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携手演出的是乐团的创始人钢琴家米哈伊尔·普莱特涅夫。这是一位很杰出的钢琴家，也是卓越的指挥家和伟大的作曲家。那么这周四的音乐会当中呢，他将和乐团共同演奏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 普莱特涅夫今年61岁，他从小就年少成名，13岁的时候呢进入莫斯科音乐学院，在21岁的时候，他一个人包揽了第六届国际柴可夫斯基比赛的第一名和金奖。在此之后呢，他和世界最顶尖的乐团和指挥家合作，举行了无数场音乐会。在1990年，普莱特涅夫成立了俄罗斯历史上这第一支独立乐团。那么很多的俄罗斯优秀的音乐家呢，也都加入了这支交响乐团。在他的带领下，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就成了世界一流的乐团了。那普莱特涅夫把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也描述为这是他自己最大的快乐，并一直担任着乐团的艺术总监和他们的首席指挥。听到的是普莱特涅夫演奏的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这部协奏曲呢，创作于1874年，在之后的1879年的夏天和1888年历经了两次修改。作品的手稿曾经遭到柴可夫斯基的朋友钢琴家尼古拉·鲁宾斯坦的斥责，柴可夫斯基对此感到很屈辱，但是呢，他对这部作品有很大的信心，于是他就把乐谱寄给了一位德国钢琴家汉斯·冯·彪罗，由这位钢琴家旅美演出的时候在波士顿首演，结果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后来呢，鲁宾斯坦郑重地向柴可夫斯基道歉，并且经常会在他的音乐会上演奏这首曲目。那么这首钢琴协奏曲是俄罗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最受欢迎的作品，也是他最著名的钢琴曲之一。Thank you. 乐享新春。指挥大师法比奥·路易斯领衔丹麦国家交响乐团3月14日登台国家大剧院，瓦格纳歌剧《漂泊的荷兰人》序曲，铿锵旋律激起滔天巨浪，丹麦作曲家尼尔森第五交响曲，动人音乐勾勒童话王国，打击乐演奏家李彪加盟演绎郭文锦经典作品《山之祭》，彰显山河磅礴，颂赞生命可贵。详情请咨询6655000。 跟其他的俄罗斯主要的艺术团体不一样的是，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呢是一个民间机构，它由俄罗斯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个人、企业家和基金会资助的，但是这丝毫也不影响他们的品质。如今它已经成长为一支世界名团了。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这支乐团演奏的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叶甫盖尼圆舞曲》。国家交响乐团现在呢是一支非常活跃的乐团，他们每年都会参加很多场巡演，他们经常会在爱丁堡艺术节、上海艺术节和 BBC 逍遥音乐会等国际重大的音乐节上演出，还在每年9月举行自己盛大的庆典，开启乐团的莫斯科乐季，并在纳帕谷创建了每年7月举行的纳帕谷艺术节。Thank you. 在3月15号国家大剧院音乐会当中，直棒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的这位指挥家是俄罗斯指挥家亚历山大斯拉德科夫斯基，他的指挥呢充满热情和活力，可以说是俄罗斯新生代指挥当中的一位佼佼者。一支俄罗斯乐团演奏俄罗斯作曲家的作品当然是他们最拿手的曲目了，味道纯正，风格浓郁。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演奏的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小提琴协奏曲。 到这里呢，今晚国家大剧院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了。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大剧院的演出。今晚歌剧院正在上演的是中国歌剧舞剧院的舞剧《李白》，音乐厅里此刻正在唱响的是中国武警男声合唱团的历代军歌交响合唱，而国家大剧院的小剧场里正在上演的是前几天我们节目里刚刚介绍过的那部新创作的儿童歌剧《白雪公主》。这部《白雪公主》会一直演到14号本周三。那么周二的音乐厅还有一场北京交响乐团的演出，春的礼赞2018月季开幕音乐会。接下来的周三呢，就是我们今晚介绍的丹麦国家交响乐团音乐会，而周四15号则是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音乐会。下面我们继续来听这支交响乐团演奏的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弦乐小夜曲》，也把它作为今晚国家大剧院节目的结束曲吧。我是于云，感谢您的收听。下周日晚上9点将继续为您介绍大剧院的精彩演出。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周末夜现场，祝您周末快乐。Thank you.